第六十集，野外攀岩下。秦威航停下来说到了，安宁便朝前望去，只见一束天光从峡谷上方落下来，照亮了四周浅金色的岩石，岩石曼妙的线条起起伏伏，他们仿佛站在一只金色的海螺里，那画面看着圣洁极了，让他想起著名的羚羊峡谷。 这里不止一条攀岩线路，不过我上过挂片的只有一条。你确定你要上去吗？ 确定啊，确定一定以及肯定。 那我先上，我上去会挂好快挂，你待会儿只需要挂绳就可以。 安宁想起了去黑马攀岩基地第一次看秦威航先锋攀那次，这就是和那次一样的操作吧，只是这一次他能一个人独享秦威航的服务，作为暗恋者实在是占了个天大的便宜。两个人穿戴好装备，秦威航上去前回头看了下他， 我会慢一点，你看好线路。 好， 加油安宁。 这条线路大约20米出头，需要挂4把快挂。秦威航一如既往上得很干脆，长腿一跨已经是普通人得爬好几下的高度。安宁本来还指望秦威航再多叮嘱自己两句，毕竟他现在要做秦威航的保护员，但秦威航果然没有什么要说的。 我一定得对得起这份信任。 秦威航攀岩的动作一向性感又帅气，但刻意放慢动作的时候看起来就好像懒洋洋的，只有在 dyno 的时候会突然加一个速，宛如弯道超车，生猛帅气让人提神。这条线路没太大难点，安宁知道秦威航不会冲坠，但还是全神贯注。秦威航很快就为他挂好4个快挂登顶了。安宁把头仰了个直角，看着那一抹天光吞噬了秦威航，就像一个迫不及待的热烈拥抱。然后那一簇光又闪了闪，安宁知道那是秦威航准备下来了，他背过身就刚好挡住了光。落地后秦威航问他， 你行吗？ 太快了，都没回过神你就下来了，你都没跟那光多抱一会儿。 为了使头盔更贴合，秦威航把那块登山头巾也给了他。安宁戴好头盔，做好了去冲锋的准备。这是真实的岩壁，是地球的一部分，下方没有安全垫，连接他和秦威航的只有一条安全绳。然而那束天光越来越灿烂，好似在催促他速速前往。秦威航抬头看着安宁的背影，很突然地想到了前一晚上钟静说的话，他手上罕见地出了一层汗。安宁到达了第一把快挂处，顺利把绳子挂了上去。他还没提醒秦威航给绳，秦威航就恰到好处地给足了他绳子。一想到这代表秦威航在一刻不停地关注他的动作，他就又紧张又兴奋。 慢一点， 秦威航在下面提醒他。上次在岩馆，秦威航是提醒他尽量快一点，这一次却希望他慢一点，可能因为自己过于兴奋了吧。安宁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之前那一把险些没抓牢，他重新抹了点眉粉，又试了第二次，然后迅速将脚也踩了上去，挂上了第二把绳子。他站得越来越高，从此时此地开始，若是掉下去，秦威航就没法徒手接住他了。往上的距离他如果没有站稳，就会发生冲坠。过了第三个快挂点，快到第四个了，他记忆中秦威航在这里抬起右手臂，很轻易就往旁边挂好了快挂，可这个动作自己似乎怎么都没法完成。他将手臂向快挂的方向伸过去，发现得倾斜身体重心才能勉强够到，可能是终点在即，有点心急，他没有选择更稳妥的方式，而是一定要以秦威航的方式去完成它。结果绳没挂上去，反而让自己脚下一滑，冲坠。 失重的一刹那，他本能地闭上了眼。他没有经历过冲坠，下落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像一个钟摆，但惊悚的感觉刚刚涌起，冲坠已经结束了。他睁开眼，发现自己位于第三把快挂下方一点的位置。 冲坠时无论如何不要推岩壁。 秦威航的声音从下方传来，带着重音。安宁才注意到自己的手还抬在胸前，那是个本能的去推的动作。如果不是秦威航缓冲的恰到好处，绳子没有发生摆荡，他可能已经一把推在了岩壁上，而这将导致他被反作用力撞向岩壁。他松开双手，做了个深呼吸，安全无虞后再去品味方才冲坠的瞬间，才发现其实挺过瘾的，身体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，没有任何不适。这是一次体验愉悦舒适的处女冲坠。但他能有这样的体验，是因为他有一个可靠的保护者。攀岩者若是没有保护者，冲坠随时意味着受伤乃至死亡。而那些冲坠时有可能发生的不适，比如被安全带拉伤腰，被挤到肺，比如撞到岩壁崴伤脚，甚至于过大的摆荡，都没有发生在他身上。 我刚刚把你拽起来了吗？ 对。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拽得动你呢。 秦威航被拽起来的瞬间都没能看到，有点可惜。 借助地心引力你就可以。 安宁又做了一次深呼吸，靠近岩壁，继续往上攀爬，终于将最后一把绳挂上了。抬起头，他半身已经沐浴在阳光中了，能感到光线中稍带的温度，还有鼻尖汗珠的反光。这是他的第一次野外攀岩，在秦威航的秘密花园里。 好满足啊。 他气喘吁吁，汗流浃背，像一只毛毛虫终于爬出了地底洞穴，奋力蠕动自己钻进了光里，第一次见到了外面的世界。攀着岩石站起来，光和风将他包围。他来到这上面看到的风景，好像和来时没有区别，只是树林，只是山丘。但是因为视角的差别，因为此刻在胸腔里振奋搏动的心脏，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壮阔和生命力。难怪人们热爱登山，热爱攀岩，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太棒了，好像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片海洋。 这上面风景真好啊， 感觉太好了。 你许个愿吧。 秦威航的声音从下方传来，低沉的嗓音在空谷中带着回响。安宁低头往下看去，是秦威航送他上来的。如果不是因为认识了这个人，他可能此生都不会有这样的体验。他闭上眼，许了个愿，以为这是自己红点的第一条线路，下去时一定不舍。但是降落时他并没有太多留恋，风景他已经看过了，也许比起这里的风景，他更留恋下面那个保护他的人。落地后他往后踉跄了一脚，秦文航右手在他背心撑了一下。 许了什么愿？ 哦，我许愿你期末不要挂科。 我差到让你到许愿的地步了？ 万无一失嘛，就跟你在攀岩上无人能敌，但你还是需要一个保护者一个道理。如果你冲坠了的话，我拉得住你吗？ 你再多吃一点就能。 我吃的不少了，每顿都是二两饭。 我说的是肉。 肉吃多了容易长胖。 那要看是什么肉了。我很胖吗？ 安宁下意识就认真看他了，不怪他下意识。秦文航转过来那一下，沐浴在一束光下，就好像在命令你现在看他一样。 你当然不，但你运动量毕竟大。 我除了攀岩，比你多出的运动就是打篮球。那你跟我打篮球吧。 哎呦，你就别拿我说笑了。我怎么跟你打篮球啊？那不稳输吗？ 以前陪我打过呀。 那不一样。 要是我和你打，我得被你撞飞。 那我订了牛奶，你以后和我一起喝吧。不想运动量大，又想体格好一点，不就只有这样了吗？ 安宁错愕，看着秦威航若无其事走得头也不回的背影，安宁心里又酸又热，一言不发，紧紧跟上秦威航的步伐。其实许的心愿不是那个，他知道秦威航一定不会挂科的。站在岩壁顶的那一刻，他只有一个心愿，希望以后还能继续这样和秦威航一起攀岩，以后他还能做秦威航的保护者。